感觉正最向上。美说妙唱 ，No， 我过分好奇，你说你有道理，听过便皱眉，退化到轻机，所以被隔离，哇，长好几公里。那个笑一餐，要变又怕烦，纯为了抢眼，要团结会见到了受伤，抱住过去过多晚，这么多坏世道的空间，你正在我最弯，踩上鬼马的不快，白裤嘴脸走出街。

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夜间本市北风渐弱，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，预计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十度左右，可能再创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。天气十分寒冷，目前仍处于低温蓝色预警中，请注意防寒和保暖。白天持续晴朗天气，气温依然较低，上午有三四级的北风，下午风力减弱后比较适合假日出行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，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，最低气温零下十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白天晴，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零下二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FM 九七四， 就是喜欢听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同一位歌手不同曲风的歌曲。在张靓颖的音乐版图当中，先锋潮流的英文歌曲和优美动听的 OST 单曲就像是左手和右手密不可分。在这一时段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她的全新英文单曲 Adam and Eve， 之后将会听到她的这首再榜的我不在。 I'm in love with Adam, Adam, Adam.